运营6天5夜的国际列车 K3 是从北京站出发之后，会经过蒙古国到达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列车在运行途中会经过辽阔的蒙古大草原、美丽而又神秘的贝加尔湖，看遍沿路的风景之后，就会到达有着森林中的首都美誉的莫斯科。那在这里就要正式开启这趟莫斯科之旅了，像什么红场啊、克里姆林宫啊、麻雀山啊等等的著名的旅游景点应有尽有。 那除了 K3 列车之外呢，其实还有一趟叫做 K19 的列车，同样是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那为什么一定要说推荐大家坐 K3 呢？是因为这是由北京铁路局承担运营的，列车员也都是中国人啊，所以语言沟通可能会更加方便。同时呢，还可以欣赏到蒙古国的风景。但是想要乘坐 K3 的旅客必须持有蒙古国的过境签证，所以一定要提前办理。再来说一说这个国际列车，目前还没有办法在网上进行购票。那在北京、南京、二连、秦皇岛、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丹东开通由国旅分社售票，全国游客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区来就近选择啊。这个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电话预订，但是预订成功之后必须到取票点进行缴费，可以让自己在北京的朋友啊带着取票一下什么的啊，也是可以的。那 K3 列车跟 K19 列车还有一个区别，就是 K3 使用的是人民币定价，票价一般不会随着汇率浮动，但是会根据运营情况进行调整。 K19 呢是美元定价，会随着汇率有一定的浮动。另外K3 列车现在是早上7:30从北京出发，所以一定要提前到站，不然的话这个上千块钱的票钱啊就可惜了。还有就是 K3 列车上提供高包，也就是高级包厢和普通硬卧包厢，两者除了票价不一样之外呢，就是每一列车厢内的乘客人数也不一样。那普通的硬卧车厢没有空调，但是很多人建议啊购买这个普通硬卧车厢，因为窗户是可以完全打开的，你可以更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尤其这种比较慢的火车，就是你可以把窗户打开，然后风也不会很大，甚至有一些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哎，你都可以更加近距离的感受车窗外的风景啊。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啊，无论是哪一个包厢啊，无论你是高级包厢还是说硬卧，那都是不能洗澡的。还有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每周一趟的 K3 一直都是这条线路上上座率最高的列车。第一是因为它的沿路风景实在是太美了，第二是因为这是由中国负责运营的国际列车，无论是哪一列国际火车都是可以进行团体订票的啊，最多每个人可以优惠上千块钱。如果有想坐火车去莫斯科旅行计划的，那您不妨可以在网上寻找一下小伙伴一起团购。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遮盖着 这三套车，有人在唱着，有一个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在等着他。 好的，介绍完了这一趟特殊的列车之后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啊，那就是乌拉圭。如果你喜欢足球的话，一定会听说过这个国家。乌拉圭是第一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也是世界杯的冠军。它位于美国南部的，就是东南部啊。乌拉圭东海岸和拉普拉塔塔河，还有这个巴西北部、阿根廷西部和大西洋东南部啊，是被称为叫做钻石国家。乌拉圭风景秀丽，旅游业也非常的发达，素有牛羊遍地的国家和南美洲的瑞士之称。而且你知道吗，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狂欢节就是在乌拉圭。那这个狂欢节呢，是在乌拉圭的首都蒙德维迪亚开幕啊，为期40天的嘉年华上，超过100多个表演团体将会在乌拉圭的首都举行啊，露天音乐会呀、幽默戏剧呀，还有游行啊等等啊。乌拉圭人说他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熔炉，阿根廷的探戈风韵和巴西的桑巴风格可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甚至非洲文化也在这里焕发着无限的活力。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想要去到乌拉圭玩的话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签证方面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关于简化商务人员签证手续的协定啊，中乌两国驻对方国家使领馆自2018年7月14号起，为符合条件的两国公民办理10年多次有效，每次最长停留90天的商务签证。那准备申办乌拉圭上述签证的中国公民请注意以下事项。第一，申请十年多次商务签证的具体要求是：一、申请资格，持中国普通护照以商务目的前往乌拉圭的中国公民；二、申请材料是有效期不少于6个月的护照、照片、签证申请表、邀请函等乌拉圭驻华使领馆要求的材料；三、申请地点是在于仅限于乌拉圭驻华使领馆。那第二个是获发上述签证之后呢，如果因为护照过期等原因获发新护照，可凭新护照和贴有乌拉圭有效签证的旧护照前往乌拉圭。但是如果新护照的种类及护照上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等信息发生变更，持照人呢需要重新办理签证。所以各位带上你的护照去乌拉圭玩一玩吧。 I want to be your dad. I'll be your constellation.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En esta noche quiero un sueño latino para encontrarte y dirte que no te dejaré. En esta noche quiero un sueño latino para encontrarte y dirte que no te dejaré. No, no, no, no, no te dejaré. I want to be your inspiration. I'll be your guiding light. Could be this time we'll find the right intention. Our dreams come true tonight.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不忘初心，放飞理想的

我就还想问他们，我说泰山多高啊，他们说泰山有1000米吗？ 那你当时是怎么就敢去，你是接到这个任务还是说自己主动报名说我要跟着夏老师去、啊、 就接到这个任务，然后我自己呢、嗯、其实对这个 EBC 的徒步线路没什么概念 啊， 啊 我也没百度， 所以叫无知者无畏。 对什么对高反啊各类之类的都没有感觉、 哦、 不知道 哦，完全是一无所知的就去了。 嗯， 然后说一说去了以后感觉如何？ 前两天觉得这是什么鬼地方，就也因为前两天其实还好，2000多米， 嗯， 我到2000多米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 哦，就是整个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反应。 对，没有感觉，就是走一路，可能到4000多的时候会稍微有点头疼，但是就是头疼， 嗯， 然后没有什么恶心啊、想吐啊这些都没有， 嗯， 那适应之后就好了。 哦， 我到5300的时候都没有感觉。 哦， 就是 EBC 嘛， 啊、 它那个 Everest Base Camp 的那个地点是5300多米。 哎，那所以说你的这个身体素质就是还可以是吧？就比较适合。 其实我以前是不运动的，就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不运动的， 啊、 就是从今年2月份我才开始就是去健身房，因为那会儿想减肥 啊。 然后 你还要减肥？ 因为那会儿稍微有点胖，然后就想减肥，然后减完肥之后。嗯，也坚持了一段时间， 嗯， 后来就接到了这个工作任务， 嗯、 然后就去了尼泊尔那边。 哇、哦，然后这一去还发现，嘿，自己的身体还可以， 哎， 还能扛住，是吧？ 哎，没错。 然后通过这个活动，你对这项运动有什么样子的认知吗？ 嗯，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因为从来没有运动过， 嗯， 走了 EBC 之后呢， 嗯、 就是在走的 EBC 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痛苦 哦， 因为每天要走很长时间。 嗯， 我走的比较慢、 嗯、 我们从6-7点钟就要开始走，一直走到可能下午3-4点钟才会走到目的地。 嗯， 中午要吃一顿饭休息，向导也不会让我们休息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走的比较慢嘛。 嗯， 因为他想催着我们赶路，就是还是要尽早到达那个下一个客栈。 嗯， 所以走的时候非常累、 嗯、 就不想走了。 嗯， 他是想，哎呀，这也没有回头路啊、哦、你必须得往前走啊，否则你住在哪儿 啊 你吃什么呀、 啊、 对吧。而且主要是我是要去尽早赶到那个 EBC 去采访夏老师， 嗯， 所以就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嗯， 就是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经常也说，就是在无论是你徒步啊、登山啊，还是从事其他的一些户外的运动来讲， 嗯， 你身体，大自然给你身体的压力， 嗯， 和你心灵对它一个反抗， 嗯， 这个东西是要自己去领悟，反正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哦哦，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我的感觉， 明白， 就是你的身体很累很累 很累很累， 他告诉你，哎呀，你不能再走了， 嗯， 你很累了，很痛苦的， 嗯， 但是你的心理建设， 嗯， 要跟你说，相信你自己，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完成， 啊、嗯， 就这种身体和心灵的对抗， 嗯，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无论登山也好啊，徒步也好，它的魅力。 而且我觉得啊，你看你去登山的时候，它是一种这样的心理建设，但是平时我们在城市里的时候，我们的是这样的，就身体告诉我们你应该去运动运动了，然后我们的、 啊、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心里说，哎呀，不要动了嘛，这个就要休息一下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也是一种啊，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心理建设去战胜你身体的一个对抗。 嗯、哦，哎，所以刚才你说的就是等于说你们还不是跟夏伯玉老师一起出发的，你们是到了那里去找人会合的。 对，就是我在走的路上也在想这个事儿，就是说，哎呀，夏老师双腿截肢， 嗯， 他走这个路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感受？ 嗯， 就我是觉得夏老师非常不容易，就是在我走过之后， 嗯， 因为其实可能就是玩户外的人大家都知道，就 EBC 这条线路是一条挺经典、挺顶级的一个线路，一个徒步线路。 嗯嗯嗯， 就它是有很大难度系数的。 哦， 嗯，因为你想，我们一共走8天， 嗯， 试问有谁8天不洗澡可以特别轻易的接受？ 对啊，对，光洗。不洗澡这个事情就已经 对，而且我因为我们走的比较仓促、 嗯、 第一天什么衣服，第八天还什么衣服 所以说其实等于说装备都没有，因为你之前一无所知嘛， 对， 装备都不是特别 的，没有带的很合适 啊、 嗯、那之后就是我所有参加的户外活动我都是会从装备就做好， 这个毕竟你的起点太高了啊， 这谁知道啊，就起点了一个 EBC 的这个线路 哦、嗯、所以这条线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可能比较专业一点，就是它叫做就是它的难度等级是吧， 难度系数， 难度系数是比较高的、嗯、 对， 它的难在哪个地方，哪 时间长， 嗯， 然后呢就是每天上升的海拔虽然不是很高吧、 啊、 但是就是 它的路不是每天都很好走，它只有有一天的话是很好走的，有一天的其中一部分路是很好走的。 嗯， 那条路呢是当地的一个老人为了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顺利的更加方便更加顺利更加容易的到达 EBC， 嗯， 然后修了那么一段山路。 哦， 在那条山路的尽头呢他还设了一个那种就是募捐站，就是如果你走过的人你愿意给他一点支持一点帮助的话，你可以给一点，然后你可以在一个本子上留下你的名字。那当时我们也给了一些，因为确实在那么高的海拔一个老人他只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徒步的这个爱好者能够更加顺利更加方便更加简单的到达 EBC， 修了这么一条路，我觉得很伟大。 对，而且我相信你们在走过这条路的时候，就走这段路的时候，你们一定能够感受到，哇，有这样一条平整的路简直太难得了。 对，向导也 走起来太舒服了，是吧？ 以前没有这条路就很难走。 哦， 嗯，现在就是有了这条路就会很好走一点，那起码那一段路是很好走的。对 对，那段路大概有多少多长啊？ 走了两个多小时吧。 两个小时那也不短啊，这条路。 对啊，就是哎，我原来觉得我原来是那种啊，就是我可以坐着绝不站着，我可以躺着绝不坐着的人。你让我在北京走两个小时，我觉得、 啊、 哎呀，好远好远，好远好远。嗯、 对啊，疯了那种啊。 对。 但是你这个一下子走了八天。 现在 嗯， 就十公里，二十公里、 嗯， 对于我来说只是数字，你只要去走，把它走完就可以了。 哎，这个东西难道真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突破了一个生理极限以后就是会觉得这些事情很简单了很多？ 对啊对啊，就是我是这样，我从 EBC 回来之后我整个人都变了。 哦， 就是我整个人看待事物看待人的这个态度和角度都不一样了。 真的吗？ 因为对，真的，因为我在 EBC 的过程当中、 嗯、 我特别专注于那个心理的感受和身体的那个、 哦、 痛苦的程度， 嗯， 就是，然后当时因为周围都是雪山嘛， 嗯， 就你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周围都是那种特别圣洁啊， 嗯， 纯洁的那种雪山，然后你在这个雪山中行走， 嗯、 你身体又非常痛苦、 嗯， 你要告诉自己你一定要可以走， 嗯， 那就从那边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好像除了生死以外， 嗯， 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事儿是问题。 哇， 而且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而且你见到了那种大自然的雄伟和自己的渺小，是吧？ 对，就是你在那个里面走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你自己算什么呢？ 嗯， 对吧？就是可能哎呀，我今天撞车了，哎呀，这算什么呢？ 嗯、 你把它解决了就好了。 嗯， 就是 就按照以前的话，你这个性格咋就啊？你敢撞老娘的车？就是开干了。 对，我不撞回去，我不姓徐。就对，以前可能是这样， 这种火爆的脾气吧。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我不是，我对待生活、对待朋友、对待家人啊，事情都很平和。 哇、哦，这个是让我觉得你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震撼、啊， 对吧？因为其实可能、嗯、不是所有的人走过这种。 嗯， 就相对来讲很虐，就起码对我来讲这个线路很虐啊、 嗯、 当然可能对一些户外达人来讲这个不算什么、 嗯、 你就去走就好了，但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对，第一次 我第一次就是可能经历了稍微难度系数高一点的这种、 嗯、 户外的徒步登山也好、 嗯、 就是它带给我的那个冲击就是非常大、 嗯、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也有一部分原因，像我们现在平时在生活当中就是在城市当中生活的时候可能很难有一段时间或者叫八天的时间你什么都不干，不能玩手机，不能这个干别的，就安安静静的往前走，然后脑子里就是在思考。 对、 嗯、 就是其实你可能不是很累的时候你可能还哎呀拍个照啊看看那个风景 啊、 嗯、 但你很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专注于脚下的路比较多一点。 哦、 嗯、而且就是越痛苦你的心理建设越重要。 嗯，所以在这一次跟着夏伯渝老师登山之后呢，直接给徐徐带来的一个另外一个特别大的影响就是徐徐爱好上了 户 外。户 外，对， 是吧？ 对， 爱好到了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现在呢，我跟大家说啊，原来我的淘宝可能就是那种所有推荐都有，对吧？现在我的淘、 嗯、 某宝就是 嗯。 全部是户外商品推荐， 哦， 京东也全部都是 啊。 然后呢，就开始关注各种户外的线路啊、 哦， 山峰啊，然后户外的极限运动啊。 嗯。 然后，因为我从那边回来之后呢，就是还去了那个原始森林的徒步，然后还玩那个野攀， 啊、 然后后来那个就学在室内学一些攀岩技巧，然后徒步， 啊、 然后扎营。 天哪！ 然后登山。 你彻底变野了。我真的是，你就开始 完全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兴趣爱好，或者是叫做生活当中的方向。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好像，我希望能用我接下来的这个生命吧，在这个我所热爱的户外的这个领域，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哎，你知道吗，徐徐，我突然从你身上可能会带给我一种观念上的转变，是因为我之前总会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的时候，我再去学这些东西或者是再开始这些东西会不会太晚了。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就因为是这样，我可能就是每天都觉得自己二十多。 你少了哦，原来这个也跟心理年龄建设也很有关系啊。 对，我虽然可能岁数不是二十多岁啊，但是我心理年，就是我心里觉得我自己二十多 啊。就我就觉得所有的运动刺激的我都愿意去尝试。 哦。 就什么瀑降、崖降。我想去尝试一下飞拉达，但是呢，我感觉那个好像没有太大意思，但是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 什么叫飞拉达？你看一看，这就跟你说啊，你必须给我普及一下啊。 户外小白大帅， 哎，对对， 让飞拉达是就是在北京四渡那边， 嗯 啊，他会在那个四渡的山上，他钉好那种绳索，然后你自己有一个安全带挂在绳索上面，要走，再贴着岩壁走，你看到的就是贴着岩壁在走， 哦， 很高，那个也是需要体力的。 哦， 因为你不可能走一半就不走了，你下不来的，它是一条线路，从起始点到终点。 哦， 就是脚上踩的一根钢丝，头上面有一根钢丝你手可以抓着，然后呢，腰间有一个安全带，是挂在那上面的，用竹索和绳子吊在那上面，然后你就贴着岩壁再走。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好像某些那个叫短视频，网就经常会有这些人吓得哆嗦、哭、嚎叫的，就那个东西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个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没什么。 你觉得那个都已经不刺激 了，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在哦，这个四度有啊， 有， 哇！ 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可以体验一下。这样吧，我下个、哦、我争取之后去体验一下，回来给大家讲一下。 讲一讲 对对对。 你这样，你先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些你已经体验过的，或者是去玩过的户外活动，好不好？ 就是扎营肯定是我最喜欢的，就是。 哦， 我发现从 EBC 回来，或者是说就是从徒步回来之后，我觉得好像哎睡帐篷很舒服啊。 哦， 因为帐篷那个空间呢，就是因为一般可能都自己睡一个双人帐，就是那个空间给你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在帐篷里什么都可以干。 哦， 我所有的东西都在帐篷里。我在帐篷里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状态。而且睡袋防潮垫你都有了之后很舒服。 哦， 真的很舒服。 哇、 然后比如说什么就是周末两天的这种上一个山然后扎营，要背着所有的吃喝帐篷你换洗的衣服然后睡袋去到那个山顶看美丽的云海叫什么夕阳彩虹日出对、一次性全看过，我遇到了。 哦， 这个不是所有的人每次去都可以遇到的，那个叫海坨山。 哦， 非常非常美，就真的我体会到一句话叫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因为我们上去的路上和到了山顶之后一直在下雨，到山顶下大暴雨，顶着暴雨支帐篷吃火锅， 火 停了之后你就会看到彩虹。 哦， 然后再过一会儿有夕阳，晚霞超级漂亮，然后云海就在你面前，好多棉花糖，第二天早上四点多钟你又看到日出。 哟，这个，哎，这是海坨山是吗？那还是允许有扎帐篷的地方吗？还是 对，它是一个露营的地方，就海坨山有一个帐篷节，就在那个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是那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但是跟我们一起，上次跟我们一起去的一个朋友，他去了三次都没有看到。跟我们去了这一次就一次性全看过。 哎，你别说，你说的这个扎帐篷这种方式啊，它跟住酒店相比的话，我现在能想起来，你看我有的时候出去一些特别美的地方，人家说这个地方日出特别美，但基本起不来，尤其住酒店的话， 你住帐篷就可以了呀。 对，如果住帐篷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睁开眼拉开那个帘儿， 就是这种感觉。你要把你的帐篷的那个开门的那个位置找一个好的方向，问一下日出在哪边。 对准了， 直接开门就看。 这可能是就住帐篷给的一种最接近于自然的方式。 帐篷真的是很接近自然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如果去一个景点那我可能只能住酒店或者旅馆，对吧？那如果我去一个户外的地方 我可以自己选择我想要去贴近哪一种自然方式。 哦， 就比如说我想在树林边上，我想在沙滩上，我想在雪山脚下，就是我可以自己去选择我想要在哪个地方。因为帐篷很简单嘛，支上那个地钉，打上风绳，挂上就可以了。 哎，那你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这些虫害啊，就是豺狼虎豹啥的？ 是这样的，一般人可以去的地方呢都没有豺狼虎豹，对吧？但是肯定会有虫子。那虫子其实我们像一些玩户外的人都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驱虫的方式， 驱虫的水啊，喷的呀，抹的呀，这种都会有。就是而且再这么说啊，玩户外的人是不在乎这些的。 哎，好好，对对，一看问这个问题的就属于一个是住在城里的一个人。 就你可以准备一些，比如什么风油精啊，或者是一些药膏啊，喷的东西，你可以准备着。包括其实我每次出去都会带花露水啊，然后那个云南白药啊，就我都会带着这些，就以备不时之需嘛。但是你真正用吗？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不会去用了。除非你就云南白药是当你摔伤呀或者扭伤啊，这种是要及时解决一下的。 哎，但是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女孩玩户外的人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 几天不能洗脸， 对对， 几天不能洗澡。 对，洗漱这个问题啊， 不能洗澡，这个是户外你去徒步也好登山也好就是非常会比较容易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但这个其实就看你怎么去想这个事儿吧，究竟是热爱洗澡还是热爱户外？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啊， 对吧？那如果你热爱户外的话，那洗不洗澡对你来说又重要吗？ 嗯， 就是人是要为了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去努力争取，就朝着那个目标去走，对吧？那其他东西都不重要。那洗脸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是比较认真的对待的，就是我会洗脸，但是我不会用很多水，我大概可能用一口矿泉水就可以把脸洗了。 一口矿泉水？ 对，就是因为我会，就这也是一个我美容院的一个姐姐教给我的，就是你带那种乳液型的洗面奶，带一点棉片，把棉片弄湿了，就是用一口矿泉水你把棉片弄湿了，对吧？那个乳液洗面奶干手干脸洗，洗完了之后一擦就 OK 了。 哦， 这其实和在美容院洗脸是一个道理。 哦， 你依然会洗得很干净。 明白了，嚯！我还以为 其实洗脸，我觉得很重要在哪儿，就是因为你出去玩都要抹防晒霜，对吧？ 对对对。 你如果今天抹完防晒霜，晚上不洗脸，明天你起来还抹防晒霜，你觉得你的脸会不会和泥？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还是要洗一下。 哎，这是一个小经验和技巧啊，这个到时候大家如果去户外活动的话，可以学习一下。那好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来的嘉宾是徐徐，他在跟随着夏伯渝老师登了一次珠峰以后啊，这个给自己埋下了深深的户外的种子，于是呢他做了很多的户外活动，今天请他到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从一个小白变成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包括这个作为一个刚刚参与户外活动的人有哪一些比较合适的去处啊，我们听听他的经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肩膀，无限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不忘初希望， 牢记使命，把信仰擦亮， 奉献献礼，追赶奋进的时光，汗水与担当，写就出彩的夸张。夸张

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吧。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19度到8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20度到8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22度到9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20度到10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19度到7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19度到6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转多云，23度到11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17度到4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全球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徐徐，你好。 大家好，我是徐徐。 徐徐说了，自从爱上了珠峰，自从迷上了户外活动以后，就是不停的在寻找各种线路和各个地方去玩。 对，就在关注这些。 你给我们推荐几个吧，你去过的，介绍几个玩法啊。 就是一个是可能夏天的时候，可以去海边，那种无人的小海岛 啊。 有很多，就葫芦岛那边就有，就可以去那小海岛当中，就是周六周日两天的那种 啊。 你周五晚上走，然后可以住个帐篷，也可以找一个农家院，然后周六的时候上岛，然后在岛上游游泳啊，逛逛沙滩呀，然后烧个烤啊，对吧？然后扎个营，然后第二天再从岛上回来， 就是又住帐篷 啊。对，又住帐篷。 哎， 因为其实，在海岛上的话，我们上次就是。真的，我又体会了一个什么，就叫月亮爬上来。 哦， 我们是在沙滩边上扎营。 嗯， 然后呢，就是后面有一个小山坡。 嗯， 没多高，十几二十米。 嗯， 晚上我们烧完烤，然后就在那个坐着聊天的时候， 嗯， 就忽然就是听有人叫，哎呀，快看！ 嗯， 就看那个山坡上有后面有，就是先是发那种亮光， 嗯， 然后就慢慢，你看那月亮就上来了， 哦， 圆圆的大月亮就爬上来了，这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爬， 哦， 特别漂亮。 所以，哎，你刚才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如果要去最近的，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些海岛的话，有哪个地方可以去？ 葫芦岛那边有一个 葫芦岛， 嗯， 就是它是要怎么去呢？就是 你可以开车去， 开车去到葫芦岛， 自驾到葫芦岛， 然后呢，怎么去上到这个无人岛呢？ 从它有一个码头，然后从那个码头呢会发船，那船就是那种小木船， 哦， 然后但是很近，开船也就大概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吧， 哦， 也就很近，很近就到那个岛了。但那个岛上是没有人住的。 哦， 那个岛上因为很小，你绕岛一周一个多小时，走着。 哇，其实这个是我一直都希望去做的一件事情。我每次坐飞机看到海当中的那一个个孤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上面想，哎呦，我将来要买一个岛，就这个岛，这岛上就没有人，然后就自己盖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所以这种一下子登到无人岛的那种感觉，与世隔绝的那种感觉也特别棒， 是吧？对，就是你站在岛上，你反正你是看不到那个就很远很远很远虽然开船十几分钟吧，但你站在岛上绕岛一周，就是这个岛有很有一边是很美的，就是用大礁石，然后水是非常干净的，那边有一边就特别好。你可以在山上扎营，也可以在沙滩扎营。 哇哦！ 但沙滩扎营你要稍微靠后一点，否则它涨潮就把你帐篷吹走。 哎，这个真的是需要掌握一定的。 对。然后沙滩不是斜的吗？就是你在扎营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沙子，就是填成一个平的那么一个区域，然后你把帐篷扎在上面。 好，这是一个海岛游啊，海岛的。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海坨山。 海坨山， 对，可以上山，然后看看你运气好不好，有没有看到云海、 好 彩虹、什么朝霞、晚霞。 它是有专门的露营的基地， 它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山顶，很平，就那个山顶在上面可以扎营的地方非常大。就是如果你那种户外俱乐部的话，大概是，我觉得它上面能容纳几十人。 哦， 很大。 好，特别棒！你看，这是上山下海啊，还有，继续说一说， 还有就是可能稍微偏极限一点，比如说野攀啊，你可以去玩。 野攀，介绍一下野攀吧。野攀怎么个玩 法？它就是在那种天然岩壁上去做攀岩活动。是在这个不是在北京，但是在北京周边，就在河北涞水那边，有个叫铁索崖的地方，它那个呢是一些攀岩爱好者。在那个岩壁上做了70多条难度不一样的攀岩线。 哦， 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呢，就是你可以选择跟那些攀岩俱乐部去，也可以自己去。但你自己去的话就要准备装备。你要自己有那个能力去挂这个绳子。就是先它的墙上的岩钉是钉在那儿的，但是需要有一个人做先锋攀，把快挂挂在上面，一直快挂到线路的顶端，把绳子把顶绳挂好，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把快挂卸掉，那我们后面的人就可以爬顶绳。 哦， 就是他因为要做安全保护嘛，把那个绳索挂在腰间的那个安全带上，通过主索连接，然后后面会有一个人保护你，就是你往上爬的时候呢，如果你脱手了或者没有踩空了，你是不会掉下来的，就他会拽着你的后面。就是保护嘛，就是一般自己去的话最好就是至少要两个人嘛，但是你要跟那种户外俱乐部去的话呢，就他会专门把这些所有的前期的工作都给你做好，你就去玩就可以了。 费用贵吗？ 这个不贵，300多一次，然后我们还包一顿火锅。 我 们中午还能吃一顿火锅，特别好。 哎，这是真的挺不错的哈。 对， 但是那你说像爬这个就是这种野攀的话， 你不需要有什么基础， 不需要基础吗？ 对，如果你比如说你很想尝试这个，你可以去尝试一次。就它是这样，因为线路的话分难度，有那种5岁儿童也可以上的线，然后有成人初级线路，然后有稍微难一点的，然后有技巧型的，有力量型的，它都不一样的线路，就是根据你的水平，你自己去选择尝试哪一种。 我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去，到时候去玩一下啊。 它这个是一天就可以的，就是不需要你两天的。早上起来从北京出发，一个多小时就到那个地方了。然后把绳子挂好，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然后你就可以爬了。中午12点多1点多吃一顿火锅，在河，因为它下面有一条河。就是有山有水。然后吃火锅，吃完火锅歇一会儿，再继续爬一会儿。 哎，你那个就是去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啊？现在这个季节 就现在就可以去啊。 现在这个季节去， 对，我5、6、7月份都在去，都在去，都可以去。 哇，而且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那个等树叶什么都黄了，或者是会秋天的时候，丛林尽染的时候会更美啊？ 就我觉得那个山秋天应该还好吧，就是因为一般是这样，就是攀岩是每周六都会有固定的活动 啊， 然后周日的时候呢，夏天可以玩瀑降，冬天可以玩攀冰，然后平时 就那个地方啊， 不是那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极限的这个 极限圈里啊，玩的项目， 然后还可以玩崖降， 攀岩呢大概30多米， 嗯 嗯，崖降是从120米的地方降下来。 哦，那个崖降就是直接松手往下跳的那个感觉。 哎呀，直接松手往下跳，你还活不活了？它也是有安全保护的 啊， 它是在一个悬崖，其实这个崖匠就是在攀岩的那个山上面 啊 啊，就是 也在莱雪， 对，也在那儿，也是那一同一个地方 啊， 就是他会找一个地方，找一个下降的点。 看来那个地方的山就是有一些这个叫壁立千仞的那种直上直下的山，那个断层， 野攀都是直上 啊 直下的。然后那120米的就是，他会在上面给你固定一个点， 嗯， 然后呢绳子拴在你的安全带上，嗯，你自己控制下降的速度。 啊啊啊！ 哦，就你可以从上面唰一下就下来， 就是跟那个武警战士们，就我们看到战士们那种， 哎，对对对对， 下来然后松一下，唰往下揉下来那种感觉。 那个不是揉的，就是你直接下就行了， 直接往下下。你玩过那个？ 这崖匠我还没有，一直没有机会去， 是吧？ 但我去过一次瀑匠 啊， 我看了一次那个瀑匠，就是那个是从瀑布上下来嘛。 哦， 那就浑身就会湿了，但是一般都会建议你再带一身衣服。 明白明白明白，哎，这个特别不错啊，这个离得我们这也很近，一天的行程 就 可 以 去莱水， 嗯， 怎么找这种东西呢？你就不是到了莱水， 这个我是跟着一个户外俱乐部 啊， 他们就专门从事这种攀岩野攀， 嗯， 野攀的这种，然后瀑匠崖匠探洞， 嗯，或者我觉得去网上搜索莱水攀岩应该会有很多的这个， 对，你可以去搜索一下铁索崖，嗯 哦，铁索崖， 嗯，对，铁索崖，嗯， 好，特别棒啊！那你还去过什么样子的这个户外的项目？ 就还有就是一天的那种徒步走山，嗯，京西十八潭那边，就是夏天去的时候也很漂亮， 嗯， 因为它有很多那种瀑布， 哦， 小瀑布，嗯，瀑匠就是在那里。 京西十八潭， 京西十八潭，对， 嗯， 它那个其实，走下来没多远， 嗯， 我们从早上起来9:00-10:00开始走的。然后，但下午3-4点钟就出来了。中午在上面吃一顿饭。 你等会儿，你这个是一个走过了8天的人，跟我们说这没多远。那你这样要算起来的话，这一天这走下来也得几个小时啊？10点钟到下午16点， 当然，你出去玩这种的话，你不能说，我就走个2个小时我就回家了。那你来干嘛了？对吧，一般都是要中午在那吃一顿路餐。 嗯，那他们那边会有这种就是集中的吃饭的地方吗？ 没有，吃山上是没有吃饭的地方，自己带路餐，就找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坐在那儿， 就是， 然后就是随便吃一点什么 啊，就是自己带的野餐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路呢是有成型的路 吗？那个有路，但是也要找，一般很多俱乐部都会在那个分岔的地方拴一个他们俱乐部的那个对标 啊， 其实你就跟，因为很多人都走过， 嗯， 你就跟着那对标走就可以了。 所以它也是有点就像叫半野， 其实它就是一条户外徒步线路 啊， 京西十八潭。 明白明白。哎，你刚才又都说到了需要跟到这些俱乐部去参与，所以说如果像这个徒步的话，私人也是 自己也可以去，但是最好是要去过的地方 啊， 就是如果说你没去过一个地方， 嗯， 你自己去的话是非常不安全的， 对对对， 就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去， 因为你如果去了的话，很有可能我们 你会迷路的， 我们的新闻当中就会出现你啊，对吧？ 对，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对户外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死亡啊，受伤啊，或者事故啊，这种，其实我觉得户外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 嗯， 但是呢你要做好准备，选择好向导呀， 嗯， 比如说队伍啊，这种东西，你保险啊，这种就是你是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嗯， 而不是需要他人为你的安全负责， 嗯， 你自己要从自己出发，首先装备要做齐全， 嗯， 你不能说我去登山我穿一双溯溪鞋， 嗯， 对吧，那我干什么就得有什么样的装备， 嗯， 去不同的地方，比如爬雪山，穿越原始森林，日常的徒步扎营，还有这个穿沙漠， 嗯， 都是不同的装备，那首先你自己从装备你要做好， 嗯， 让自己起码从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你选择的地方一定要有向导， 哦， 嗯，然后一定要问清楚所有的流程， 嗯， 什么时候到哪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嘛， 嗯， 然后呢其次就是保险， 嗯， 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户外的保险，就是自己可以给自己买， 哦， 俱乐部通常也都会给你们买。 哦，嗯，好，那我们说这个徐是通过一次登山，然后呢种下了一个种子，他于是开始了他的不断挑战之旅，当然最近一段时间他又去爬山了啊，哦，这次是爬了 玉珠峰。 哇、哦、这也是很多。 6178米。 你也是也算是完成了一座叫征服一座山峰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到目前 开启了人生第一座雪山。 对，你到目前为止达到过的人生最高峰是什么？ 就是6178。 6178。 对对对对对。 说一说吧这次登峰的经历啊。 这次我也是跟了一个行装登山队一起去的、嗯、我们大概有40多个人、哦、然后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嘉宾。 嗯 嗯，然后他会带着我们去、 哦、 在玉珠峰的话是先到西宁到格尔木、 嗯、 然后在西大滩适应两天海拔4800、 嗯、 然后在大本营适应两天5050，然后在、 哦、 C1 5600住大概6-7个小时、 哦、 凌晨2点钟出发去2点钟起床3点多出发， 嗯， 去爬去冲顶， 就冲顶6100。 对， 嗯，哎，你刚才都说了要到一个地方要适应两天，要到一个地方适应两天。 对，因为玉珠峰 有这个必要吗？ 有，非常有必要。因为玉珠峰呢，它是地处这个昆仑山东段，它是昆仑山东段的最高峰。 哦、 嗯，它那个地方呢，就是戈，就是那种戈壁啊，然后就是全是土啊， 荒漠那种， 对，荒漠那种，就是没有什么植物。 哦， 在那个地方呢。氧气的含量非常低， 嗯， 到4800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头疼。 哦， 这种头疼呢是正常的高反， 嗯， 很轻微的这种。当然我们也有队员有恶心啊、呕吐啊， 嗯， 心跳加快，然后这个喘不过来气都有这些状况、 嗯， 是根据人的身体的体质， 嗯， 来决定你的对高海拔的一个反应， 嗯， 那我到了那个地方有点头疼，第二天去拉练之后回来就好一点了。就是就可以往上走了，到5050。到了那个地方，我又很难受。 嗯， 拉练一天之后又好一点， 哦、 但是我都只是有头疼。 嗯嗯嗯。 我还记得在西大滩在大本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就已经吐了。 啊！ 就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比较能吃啊，就我已经在那个队伍里能吃出名了，就3碗米饭、3碗面条。 到了那里都没有影响你的食欲啊。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很饿、 啊、 我到那地方很饿。你像我到了大本营 C1 还吃了2碗方便面，我问了他们所有的人，很多人都没有吃 啊， 就是一是可能 都 对，一是可能觉得方便面不好吃、 啊、 二是可能高海拔的不舒服、 啊、 他不吃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5050往5600走的时候路上呢稍微有点头疼，但到了 C1 之后、 嗯、 我超级饿，而且没有任何头疼的感觉。 哦， 吃了一碗方便面，把汤都喝完了之后问人家向导还有吗，向导又给我煮了一包。 向导说这来了个什么人， 然后吃完了之后第二碗又把汤都喝了，觉得哎呀， 嗯， 好像那就这样吧，不能再吃了， 不好意思再要了是吧。哎，所以你看你这个体质哎，一下子发现了你的身体当中其实另外隐藏的一种基因啊，特长啊。 就是我很奇怪，就是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只有头疼这个感觉。 哎，那你当时这就是我们回溯一下，你当时跟着夏伯岳老师去登珠峰的时候、 嗯、 你之前去之前有做过体检吗？ 没有。 没有体检过。 对，但这次玉珠峰是要做体检的。 啊。 我体检没有什么问题。 他体检主要体检哪几项？ 心电图和那个胸片。 哦， 因为这个是要办登山证需要的、 啊、 就是这样登每一座雪山、 嗯、 不是说你想登就可以登， 嗯 嗯 你需要提供给当地一些你的身体检查资料、嗯、然后他会给你批准你登山的一个登山证。 哦， 你有了这个登山证之后你才可以去攀登这个雪山。 哦，是这样。 对 啊。哎，那你再说一说，就是你这次是爬到了6100米啊。 6178。 6178。 差一米都很多的。 哎，真的吗？ 真的。 差一米、 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在6100多米的时候， 嗯嗯， 我已经感觉自己要废掉了。其实我从我从大概5950米左右， 嗯， 我就一直在跟自己不断的说， 嗯， 你可以的，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到顶。就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做心理建设了。 哎， 因为我很累。 哎，那我就是要插一下问一下啊，就是我坐在这里可能特别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就是他那种难受是一种什么，是哪种难受？是因为风大雪大感觉冲不上去还是怎么着？ 是你迈不开步子。 迈。 就是很难抬脚迈下一步，把这个绳子往上推，因为我们是有路绳的，拿上绳去推。 嗯。嗯， 你很难做出这一系列动作， 啊， 因为你很累， 啊， 就是，感觉肺，喘不过来气，因为你累嘛。 嗯、 其实就像你运动一样， 嗯、 你运动之后你不就觉得哎很累吗？ 啊、 就那个肺和呼吸道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你脚上也很累， 因为我们穿的高山靴带的冰爪就很沉，就而且在雪上行走是一个上坡，其实那个坡你看远远看着不陡啊，但其实你在上面爬的时候还是有点陡的， 嗯， 就你很难就把脚抬起来迈下一步，再推路绳，再迈下一步，再推路绳，就这个一系列的动作， 嗯， 其实我是已经走得很慢了， 嗯， 就但是还是非常累。 哦， 就我可能没有头疼的感觉， 嗯， 没有恶心呕吐的感觉，但是我会觉得身体很累， 身体的那种虚乏感 是 肯定的。 就 是 我越来越累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要跟自己说，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每说一句话，我就往前走一步。 哇！ 我不说这句话，好像我真的走不动。 哦， 就我一定要这样走，然后一直在走，一直走，走到6170多的时候，然后就我以为已经到底了，你知道吧？ 嗯， 向导蹭蹭蹭他上去了。 啊， 来来来，这里是底儿，我一下崩溃了，你知道吗？我说什么呀，我已经快累死了。后来我一想，我也不能不上啊，我都到这儿了，我费半天劲，我到了6170米，我难道差那8米吗？ 啊， 我就硬着头皮又往上走，真的快哭，已经哭了， 哇， 就不是快哭了，是已经哭了。我当时想， 嗯， 我太累了， 嗯， 还有那么一点儿，我一定要上去。 哇，你哎，所以。他这样说完了，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个每一个登山的人都会对于这个数字，比如6178，一定要就说准确了，因为每一米都是我用汗水和泪水爬上去 的，真的是这样 征服下去的。 对， 它不是个约束啊，6100米 真的不是。你不要说6000多米 啊， 你真的在上面，你走一米，你都已经很累了。 所以你跟人登山的聊，你千万不要给人说约束啊。 没错没错，一定要说准确，6178就是78，79就是79。 哇，哎，那所以真正当你登峰了以后的是一种什么样感觉？ 哎，我在没有登过山也会问你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只有一个感觉累， 就是累，想下去， 没有任何感觉 啊。 就如果说你再问深一点，我再仔细再想一点，就是谁也不要再让我登山了，谁再让我登山，我跟谁急。 哎，但是下来以后你会， 哎，我们再去登什么山呢？ 对，其实这就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这个就是登山的魅力， 嗯， 就是每一个小伙伴啊都是这样的，就是。在登山过程中很苦很累，对吧？ 嗯， 在山顶，在往下走的时候也很累， 嗯， 其实下来的时候非常累。 啊，对，我特别想问下山怎么办啊？ 我是因为在上山的时候没有用尽全力，所以我下山的时候还相对来讲比较快。 哦， 然后没有很累。 嗯， 但是可能因为有一些人他上山的时候就很努力的用尽全力，而且他可能身体不太舒服。 嗯嗯嗯。 他到上面的时候走下来的时候就会有点身体透支。 嗯， 就会出现幻觉。 哦， 真的有，我从来不相信，这次真的有出现幻觉，然后睡就想要睡觉， 嗯， 走不动，然后往下滑，这种情况都会有。 哦， 那还好我没有，就但我真的， 嗯， 就是终于知道有幻觉这个东西。 对，我特别想知道， 是我们有一个摄影师， 嗯， 他呢就是下来的路上当中，曾经有5分钟的时间，他是在原地踏步， 嗯， 但是他以为他在走。 哦。哦， 这个很神奇，当时我不相信。 嗯， 哎呦，我们后来关系都不错，然后后来我就问他， 嗯， 他说他真的，他就看前面那个人，他说为什么我总也追不上他呢？ 哦， 其实那个人没有动，那个人坐在那儿休息。 嗯嗯嗯， 就为什么我总也追不上他？ 嗯， 然后旁边那个人就看他在原地踏步，然后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哦， 在踏步，但是他自己觉得他一直在往前走。 我的天哪！ 这个就是幻觉， 啊，这个很神奇的，啊， 对，很神奇，很神奇。 哦， 就我可能不知道我自己出现幻觉是会什么样，但是我看到我的同伴在出现幻觉。 嗯，哇， 好， 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马上就要结束了，谢谢徐徐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嗯，大家再见。 好，再见，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再把徐徐请来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遍。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在我狂暴的蓝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变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绿叶牵挂。